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53集，三子对战。赖天青和岳子明都看了看谢岩，那意思，这位吊儿郎当的什么来头？谢岩微微皱眉，他也猜不透，不过赵真说的的确没错，出什么题根本不重要。三人于是也不再多说，任凭赵真出题。赵真走到比试场中间的一张桌子边，左右看了看，南宫走过去，手里提着张椅子放到了他身后。赵真一撩衣摆坐下，单手靠着桌子对那边打了个响指。 哎，好了没？ 围观人群都窃窃私语，心说这位好友派头好大爷啊，什么来头？ 你猜他一会儿会不会一不小心把朕说出来？ 展昭话刚说完，白玉堂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就听赵真开口。 这 南宫在后头咳嗽了一声，赵真手摸了摸下巴。 真慢。 众人都替他数着，第一次。开封三子看了看严少公，严少公点了点头，走到了石桌边，也不知道南宫是从哪儿弄来的椅子，四周围就几张石头凳子，他就坐了。 阁下怎么称呼？在哪里高就？ 姓黄，太学林夫子是我干爹。 林夫子有干儿子吗？ 严少公纳闷，围观众人也是交头接耳，原来是林夫子的义子啊。林老爷子此时可是头脑发胀，他左右看了看， 老夫该怎么办呢？ 认了呗，不认欺君之罪啊。 哎呀，要死了。 那谁先出题？ 朕。 南宫又咳嗽了一声，身后有人给他端了杯茶来，南宫给赵真放在桌上了，赵真端着茶杯佯装喝茶。 哎，真麻烦，要不你先来。 展昭等人帮着掰手指，第二次。严少公笑了笑，也不客气。 那好，我出第一题。请赖天青赖公子和曹剑来答。 赖天青和曹剑走了出来，到了桌边，严少公微微一笑，指了指人群。 人群外有两位老者在下棋，刚才你们走过来的时候应该都看到了。 外头有两个老头在下棋吗？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人群也是刷拉一下回头看外围，的确不远处的一棵杨柳树下有两个老头正在对弈。 我听说赖公子丹青妙手，曹剑也善丹青，不如你俩就比画画，画那两个老者下棋。 曹剑微微一笑，伸手拿起毛笔，蘸饱了墨就开始画。赖天青倒是没动笔，而是认真地想了起来。人群低声议论，此时那两位老者被人群挡住了，也就是说如果刚才看到了，那么画起来应该无难度，可如果刚才没看见呢，那岂不是没法画？白玉堂也微微皱眉。 怎么了？ 这里边有门道啊。 什么意思？ 那两个老头是在下棋，下棋就意味着棋盘上的情况在不断的变化，谁知道那两个老头棋艺怎么样？此二人画好，也许别的地方一样，可棋盘上的棋子要怎么一样啊？ 是哦，棋是不断在摆的。 赖兄好像也在为难这一点。 可是曹进却好似胸有成竹。 的确胸有成竹有些奇怪，是没注意到这一点，还是笃定画完之后对方会走成什么局？ 而此时相比起自信满满作画的曹剑，赖天青则是站在那里，手中拿着笔，桌上铺着白纸，他仰着脸看着天空，似乎是在发呆。人群又议论了起来，都觉得是不是赖天青刚才没看清楚那两个老者下棋的样子，同时有几个细心的也有了跟白玉堂一样的疑问，要怎么推算最后棋盘的变化呢？ 正这时，就见赖天青突然提起笔下笔。赵真看了看身边正认真作画笔走如飞的年轻人，又抬头看了看天空，随后嘴角微微的挑了挑，手指头轻轻转了转大拇指上的扳指，点了点头。只半盏茶功夫，曹健放下笔，示意已经画好了，而赖天青从怀中取出印章，哈了口气，在画纸上按上印戳的同时，忽然天空中落起了毛毛雨，雨点不大，但是雨还挺密的。这几天开封倒是也经常下雨，人群大多都在大凉亭里，外围的人有些带着伞的就打了起来。两张画卷放到一起一比，曹健和严少恭都微微的愣了愣。就见两人画的画面场景差不多，但不同的是杨柳树树枝摆动的方向，以及赖天青笔下的画面根本看不到棋盘，因为在两个老头身旁站着个小娃娃，伸手打着把伞给两个老头遮着雨，还在跟他俩说话。那小娃娃把棋盘给挡住了，所以看不到棋子是怎么摆的，两个小老头的神情似乎也挺尴尬，正在跟那小孩说话。而曹健画的则是两个老头正在对弈，棋盘上正杀得难解难分，杨柳树枝也安安静静地低垂着。众人哗啦一声让开两边，一起往杨柳岸边望，同时公孙左右找。 小四子呢？ 随后众人看了一眼杨柳树下的景象，都愣住了。只见在那棵杨柳树下，小四子打着把伞，正给那两个老头遮雨，还认真地跟他们说话。 老爷爷，你们怎么这样淋雨啊？到亭子里去下嘛，淋雨要伤风的，一把年纪了不好这样子。 俩老头挺尴尬，一方面小四子帮着他俩打伞以及教训他俩的样子极可爱，可另一方面又好像不好走的样子。这会儿小四子歪着头看棋盘。 你俩老半天了都不走一步，笨笨。 有好事的就跑去看棋局，然后跑回来。 哎呦，跟曹公子画的一样的。 虽然曹健画的准确，但是不少人都被赖天青的画技给镇住了，特别是刚才一回头那一瞬间，画和现实完全一样，连刚才吹起那杨柳枝的风都似乎在画中被表现了出来。尤其两个老头尴尬的神情让人会心一笑，以及最神的是小四子只有个打着伞的背影，但那背影也可爱的不要不要的，简直神乎其技。 凌霄画画是鬼才的话，赖天青就是天才，一个画风张扬肆意，一个则是规矩工整。赖天青的画价值上的确是不如凌霄，但比起凌霄，他更适合做一个宫廷画师，基本功也强多了。 众人都点头，林夫子满意的笑： 甚好甚好。 你叫小四子过去的？ 公孙好奇看赵普，赵普摇了摇头，众人面面相觑。 是小四子自己过去的。 善画之人必定善观察，内外兼修，细致入微。赖天青知道棋盘局面难料，对方胸有成竹，除非是早就知晓结果，不然谁都不可能毫无疑惑就下笔，于是推断对方可能有假，情况不利于己。该怎么应对呢？他善用了天时，推断一会儿必定下起小雨，风向也会变，于是垂柳画对了。 嗯，没错，虽然第一次见小四子，但赖天青已经了解小四子的性格，若是下雨，附近的人都必然会去躲雨，两个老头傻坐在树下淋雨，小四子必定会跑去帮忙撑伞，顺便劝劝俩老头赶紧避雨。而那两位老者如果不是对方一伙的，那么一旦下雨必定会立刻离开，傻坐着不走，棋又迟迟不动，不用问，棋中有假。天真如小四子一定会问，童言无忌。 但俩老头毕竟是合伙骗人的，于是表情真是太精准。 众人都点头，果然能被称作小画圣不是徒有虚名的，江南三大才子的确是真才实学，包衍等人也都点头，这是他们同窗来的。于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场比试开封三子作假在先，而赖天青在不利的情况下还是赢了。另外再单单看二人的画技，赖天青画技高出曹剑一大截，高下立判，人群议论纷纷。 凌霄，你觉得怎样？ 赢得漂亮。 方百济也摇了摇头，见曹剑和严少公尴尬，就问众人， 第一局比试觉得是曹剑赢的？ 众人都往人群里看，这会儿连乾坤书院的都没好意思举手。 那觉得赖天青赢的？ 方百计话没说完，众人纷纷举手。 按照规则轮到黄公子出题了，这题啊，若是赖公子答对或者双方都答对，那么算赖公子赢，若是曹公子赢，那么这一局打平。 正说着，就听赵真问了一句， 自己认输也算输？ 这个自然。 众人都点头，一起看赵真。赵真微微一笑，拖着下巴开口， 咱们来猜谜语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